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的微博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内容了。昨天我们聊了茶，今天就接着聊酒。我们这乐享下午茶的时间真的很美好。在资讯之前呢，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两位跟我们一起乐享下午酒的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一下享威北京威士忌节创始人支玉涵老师，欢迎支老师。 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享威的主编李阳博文，欢迎博文。 哎，大家好。 哎，两位可以看一看我们微博同学的这个好奇啊，然后呢听一听我们的资讯，接下来我们就跟支老师还有博文一起来聊一聊乐享下午酒。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那些用威士忌调配的鸡尾酒。微博跟我们互动和看图的方式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看到有酒的那一条直播帖，是我们支老师自己的微博来发的，我转发的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国庆长假即将到来，首都机场今天发布了预测数据，我们共同来看一下。节前的航班以及客流的高峰将会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10月7号。从9月30号开始呢，部分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将转到首都机场的2号航站楼来运营。金秋10月通过长途自驾体验大好河山，成为了很多有车一族国庆出行的选择。高德地图发布了国庆出游的报告，显示2021年的国庆期间，预计全国自驾热门路线主要会有青海到甘肃线，以及山西线、湖南线、江浙线等，其中呢青海甘肃线的热度是最高的。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本市交管部门会再一次的推出226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以及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呢，本市的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0家。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乐享下午酒的时间了。我们的凤凰同学说，来干杯干杯。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通过我们大半年的熏陶，哎，慢慢慢慢的，可能到了2022年到来之际，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下午茶的这个时间 来 杯 酒， 来 杯 酒，微醺一下。 有可能到这个今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不再只是白酒了， 有威士忌了，老板们会不高兴吧？就是突然有一个员工在办公桌上，在3点多钟的时候开始在喝威士忌，这个呢，大家还是要考量一下老板们的接受程度。 可以把那个酒放在水那个什么饮料瓶里面， 哎，或者是那个就是保温杯，是吧？现在不是说中年人 可以泡枸杞。 今天我们讲的鸡尾酒方面啊，有没有枸杞我不太知道，待会儿呢请两位来为我们揭晓。呆呆小熊说呢，因为个人的身体原因不能够喝酒，但是还是可以欣赏酒的，他觉得酒是文化，是乐趣，是意境，是艺术。 嗯， 就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会儿什么长辈们在一个罐里泡的各种塑料蛇，是吧？ 药酒，塑料 蛇， 那不是真的吗？我小时候觉得一定 有，真的有，真的那个还有什么放个奥特曼之类的那种。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微博上面，这可能是一位新的朋友啊，因为他的这个微博名字是全数字的，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他说，适量饮酒是不是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呀？ 嗯，是的，肯定的，因为尤其这种蒸馏酒在最开始被这个创造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把它都当做一种药用。 嗯 啊，包括咱们，有时候您看这个中医的这种方子。都是要什么温酒顺服，对吧？它其实是一个让你就是舒筋活血的一个， 包括那个藿香正气水，还有 啊、 哦， 对对对， 那些都是有酒精的。 藿香正气水每次喝完之后，你是如果被查酒驾的话是要被查出来的。 嗯 啊， 对，这个我之前好像也听说过藿香正气水。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而且还有刚才支老师提到的，我们小时候仿佛都看过大人做这件事情，就泡药酒。 嗯， 那你把药和酒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了嘛，两个物质做了一个融合，那为什么会治病，或者为什么会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它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功用在。 对对，我最近还在听一些播客，包括讲到一些茶呀糖啊这些东西，它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药用，让自己至少感觉上身体上会舒服一些的一个，就当那会儿科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啊，大家把它都当做一种药的一种。 好，这个适量是他刚才提到的一点。你已经自己给自己答案了呀，对吧？你没有说喝酒是不是一定对身体有好处呀？ 就有一个话这么说，叫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嘛。对，一个道理。 哎，这个博文可能会经常在咱们想微的这个公众号里边不断的提醒大家。 对对对对，饮酒要适量，是吧？ 适量， 不 许喝醉。对，我们北京的威士忌节也会在这个时候打出这样一个 slogan， 告诉大家。 我每次这个不许喝醉的 slogan 应该是满场出现的，满场出现的。 我觉得很好啊，就平时你们考不考虑做一些不许喝醉的这种贴纸啊？ 我们好像每次做的时候都会被迅速发完。 对，我们有贴纸，有 T 恤，有各种各样袋子，什么都有。 对，胸针啊都有。 真的很适合大家，有时候比方说要出去聚会或者怎么样，咔往自己身上一贴。 那一般贴的都是免罪金牌。 对，说这是媳妇儿给贴的，哎呀，这就是今天回家的口号口令啊。好，今天呢，我们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用威士忌来制作的各种鸡尾酒。其实支老师有这个话题的想法，也是因为希望大家再去酒吧或者再有聚会的时候，不会老点仿佛在我们记忆当中很久啊，然后烙印很深的那些鸡尾酒的名字，不会指点那几个， 比如说什么长岛冰茶之类的 ，Mojito 啊，什么今夜不回家，这都是最常见的，在中国。 哎 ，Mojito 真的是因为周董的一首 歌， 对，就是突然的就变得又在被大家重提。好了，抛开这些大家太熟悉的鸡尾酒的名字，那到底威士忌的鸡尾酒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哪些好的推荐？今天呢？适量饮酒的各位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跟我们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我们的四图都是鸡尾酒。 对，这个博文可以介绍一下。 那个图吧其实就是主要以颜值类线索找的。基本上这些酒的话基本上都是很经典的威士忌鸡尾酒。这个就比如第一个图的话就是应该是属于叫曼哈顿啊，等会儿我们也会提到。 哦，这个也算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字。 对， 其实是非常经典的。 经典颜值还高啊，这是我们今天博文选择四图的原因。你这跟女生们要去酒吧看调酒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你也看装修了。 也看最后酒出来的样子， 确实也是看颜值的，要不然也就没有那么多人要喝这个东西了。 哦，就是上来以后可能会有同行的人说，哎，你这酒很好看。 对对对， 好看， 仿佛很好喝。 颜值第一生产力嘛。 哎，好，刚才呢我们在电梯的时候他俩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威士忌在国内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对绿茶，这个在我们第一期节目就讲过， 对， 无所谓对错，你觉得这样对好喝，你愿意多喝一点，或者你很愉悦，你这么喝可以。 但是他俩跟我说这就是鸡尾酒，来说说，我没有想过我兑了个绿茶就是鸡尾酒了。 对啊，其实你从这个逻辑上来说，我是吧，我一款烈酒，然后比如说我加了点冰，我又加了雪碧或者冰红茶或者可乐，它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鸡尾酒，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架构了，对吧？可能撑死了我并没有说像大家，比如说大家可能一提鸡尾酒，我要是一个 bartender 在那里，然后拿这个摇壶叮叮咣啷聊半天。但其实对于鸡尾酒来说，我也可以是搅拌，我也是把让它能很好的融合的一个步骤。那我其实很简单的，我拿一个饮料杯，然后我倒烈酒，倒威士忌，然后我加绿茶，我加冰，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鸡尾酒的一个架构了，已经是。我找它融合的很好， 就是说从我们定义什么叫鸡尾酒这个角度来说，威士忌加绿茶加冰块， 它已经是做一个鸡尾酒的一个动作了。其实 广义上来说，鸡尾酒就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只要含有酒精的饮料都能叫鸡尾酒。对，然后 互相蒸汽水不就是吗？ 对对对对对，你要这么说，其实 而且还有药用。 对， 这回头去了酒吧以后，打开一瓶藿香正气水，倒在鸡尾酒杯里边，说：“我今天就跟你们干了这一杯。” 还能治病？ 哎，对哦，那哦，严格我们说广义的定义，它就是含有酒精的饮料。 对 对， 哦，这可以叫鸡尾酒。 当然，现在也有那种不含酒精叫 mocktail。对，就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但我用的是一个鸡尾酒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大致的配方，但是我把酒精替换成了其他非酒精的饮料。 我原来就是喝到这种说不含酒精的鸡尾酒，我也会很疑惑。那你喝的是 情调， 喝的是氛围。 对，你喝的是那个帅气的调酒师。 我还好，我虽然也算员工，但不至于啊。但是就我没有懂说这个和我要喝一个饮料的区别在于。因为我在酒吧里，或者是我在这个供应鸡尾酒的地方， 对，其实还是有一个场景化的一个东西在。 如果是在酒吧的话，不喝酒的话，那他只能，你想，那调酒师只能这样来糊弄你。 但对我的疑问是，它是用什么调出来的呢？这个不含酒精，但实际上它的口感或者从颜色上来说比较接近。 对，他会用一些其实调酒的材料，因为调酒的材料里面也不光是酒了，比如有果汁啊，有糖分啊，有一些别的就是有含气泡的饮料什么的，然后他其实可能也会给你组合一下，然后让这个口感变得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尤其是加酸。 如果更讲究的话，他会用一些就是酒精，带有酒精的材料，但是把酒精给它提取了，然后把剩下那部分用来给你做酒。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的话，这么做出来，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以前喝过的那杯有酒精的那个饮料的味道，但是它其实并没有酒精，他会这么做。 这提取物，或者把那个酒精的那一部分，很小的那个部分提走了。 对对 对，有各种方法， 一个鸡蛋把蛋黄给， 对，有各种方法。对 对, 对、 给了你蛋清。 所以一般我觉得一般好像无酒精鸡尾酒甚至卖，有时候卖的比普通鸡尾酒还贵。 是因为 对，有些他用的材料也挺贵的，现在有专门生产这样的厂商，因为他就是比如说一些有香料的酒，他就会只用那个香料的部分，然后呢专门生产，就是已经是量产的，所以用那些材料的话可能还会更贵一点，从成本来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相较于喝纯的威士忌或者是其他的纯的酒类，我喝鸡尾酒会更容易胖啊，因为它加了很多听起来甜的这些东西。 糖分还是挺高的， 鸡尾酒的糖分真的蛮高的。 对， 好了，是不是断了某些人的念想？ 但是好喝呀。 你说你这个好喝，你是为了多喝吗？我们都说了不许喝醉嘛，对不对？你在喝差不多的量的情况之下，你为了把这点酒喝进去，然后喝了很多的饮料， 这也是有些时候其实鸡尾酒很害人的一点，是就是你看起来，因为它有些时候会用糖、果汁或者那种柠檬那种酸味去让你遮盖，觉得这个酒并没有什么酒精，就你喝起来没有辣，或者说没有刺激感，但其实它的酒精含量是不低的啊。所以有些我们之前也写过文章，就是哪些酒说是在酒吧里其实是要尽可能避免的一些坑。对对。 喝着喝着就不知不觉会喝多，因为它那个甜味儿会让你忽略掉。你如果喝一口烈酒，你酒精度好高啊，但是你可能喝了五杯鸡尾酒啊，你觉得哎，其实还好吧，我喝了。 但是上头会很快的，对对， 上头快，而且容易胖。 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胖是副作用。 副作用。好，今天呢，大家想要来看，博文给我们提供的四个好看的啊，有颜值的，然后呢，也是用威士忌来调的鸡尾酒的话，可以继续的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看图。另外，各位不管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喝，还是呢，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喝对啊，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喝威士忌、喝鸡尾酒是对的吗？好的吗？我要怎么样喝？可能像刚才我们这个0854说的一样，对身体哎是不是有点好处呀？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提问，问一下郑老师，问一下博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是沿着图说呢，还是 我们还是就是直接从威士忌鸡尾酒为什么出现，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说呗。对，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应该也有聊过威士忌的喝法，就它可以加水，可以加冰，那肯定就有人说，哎，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还能再加点什么？ 我还能不能加饮料？ 对对对，那这个鸡尾酒就咱们刚才说嘛，含有酒精的饮料，就鸡尾酒、威士忌鸡尾酒就这么出现了。对，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美国那边嘛，他们喜欢加苦精。苦精是咱们在国内不常见，但在那边就像美国的一种佐料一样的东西。那就加了苦精，然后再加点糖，去让它这个味道变得更丰富。那这个就是最开始鸡尾酒的一个雏形，一个模板嘛，可以说，然后就这么就出现了。那这杯酒的话，就现在大家依然在喝，就非常的经典。这杯酒它名字也叫做古典。 其实 old fashion 对 old fashion， 你可能去酒吧喝的话，这肯定这杯酒一定会在鸡尾酒单上， 对， 或者是它的某种变体， 因为它就是经典嘛， 非常经典， 翻译的这个名字一样，就是经典，它由来就是由此由来的， 对， 很多时候我们在喝鸡尾酒的时候，确实也会有这种疑惑，就是我喝的到底是什么？ 哎， 这个名字， 对 啊， 对， 是吧？ 这个名字， 就长岛冰茶啊，它是茶吗？然后我到底喝了些什么呢？所以今天博文也会告诉我们，除了这个由来以外，其实有点在剖析说，哎，你看你在酒吧里面听到这个名字，它其实是大概是哪些调配在一块儿？像今天我们图一里面的曼哈顿， 曼哈顿的话，它也是一个鸡尾酒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就是烈酒加威米斯。就威米斯的话，就稍微向大家介绍一下，是一种加了香料的葡萄酒，就它会给烈酒之外带来一些更醇厚啊、更甜一些的味道。所以的话，就是像金酒和朗姆酒也好啊，像威士忌也好，都可以和它搭配。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对，所以曼哈顿的话就是属于威士忌加威米斯这一类的一个经典酒的名字。 就是威士忌加上 葡萄 酒，一点点葡萄酒， 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加了风味的 葡萄酒再加威士忌。 对，这两者的结合，那在整个鸡尾酒行业有比例的要求吗？比如说这一款它就是很严格，要以这个威士忌的比例和这个葡萄酒的比例， 有经典配方，就是比例是固定的，但是所有的调酒师都会在一个经典的配方上再去做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看到上面可能摆了橙皮，然后里面是樱桃吗？还是 樱桃？九味樱桃。 九味樱桃，对。那可能他会在樱桃上会下文章，然后可能也会在这个橙皮上会下文章。比如说甚至我会换一些同样是这种柑橘类的其他的这个风味的这个。因为比如说我作为调酒来说，可能我黄柠跟青柠我榨出的汁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最后做装饰的时候，我让它的这些尤其这些皮上这些油脂，然后我去让它就是撒在这个酒里的时候，对最后产生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可能主要会讨论说，以威士忌为主的这些鸡尾酒的一些大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像曼哈顿，比如像old fashion 的，它是非常经典的。但是每一家酒吧或者甚至是一些特定的地区，它都会认为它都会根据这个经典的配方去改变。但绝大多数的酒吧，你进去的时候点曼哈顿、点 old fashion， 它都会有。但只是每家都会有一些区别。 就它大概就是这两个成分组合而成，但是具体它还有什么其他的？ 就比如说我 细的风味， 我这个调酒师偏甜，那可能我在比如做 old fashion 的时候，我的糖的量就会 就会是正常糖或者是增加糖。 嗯， 那有些酒吧就是说，那我做的偏干，或者说我不喜欢那么甜，那我可能会减掉糖的这个比例。 嗯 啊，然后当我去让糖溶的时候，我故意的去减少糖的比例，然后可能增加一些苦精，啊，让增加它的苦味，它的整个的这个厚重感。那我喝起来的时候， 嗯， 可能我的味道的丰富程度会更好。嗯， 哎，这个就是很多的爱喝鸡尾酒的朋友，他会追随某一个调酒师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影视剧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就是啊，他走进了一个他熟悉的酒吧，对着他认识的那个调酒师说：“ 老样子。 ” 对对。 好了好了，我承认我们是看的差不多的影视剧。哦，这个就是我喜欢你调出来的。也许比方说我随便说曼哈顿， 嗯， 我喜欢的就是你调出来曼哈顿的这个味道。 对， 嗯， 因为可能我用的威士忌，当然威士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威士忌，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当我们去酒吧喝一杯 highball， 嗯， 比方说就之前我们最开始讲过的 highball， 就是威士忌加苏打，嗯，那可能我去到一家日式酒吧，他可能说，哎，我给你拿一个角瓶或者拿一个白粥给你来调一杯。我去一个偏向苏格兰风格的说，哎，我给你调一个不一样，我给你调一个烟熏味的海宝，我给你拿一个泰斯卡，我给你拿一个艾雷岛的泥煤风格的威士忌给你调一杯。虽然都是威士忌苏打冰这么简单的搭配，但是我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酒吧可能会更加的就是精益求精一些，那说我不会用普通的苏打水，我会用那种气泡更绵密的，或者说这气儿更足的苏打水给你来做。那可能我就算酒不一样，我的苏打水变了，我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味道。 嗯，品牌呀，啊，包括它一些细微的物质的区别。 对，就有点像咱们做饭的时候，就为什么说我就喜欢回家的茴香馅饺子，外面做的所有茴香饺子都不行。 嗯 啊，就可能这个我们家加的盐，跟你用的这个猪肉到底是吧前臀尖还是后臀尖，就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嗯， 它相当于是在一个 OK， 我今天是猪肉茴香馅饺子，对吧？那我就是面。然后加水茴香，买新鲜茴香，然后弄点猪肉，弄点盐，然后料酒什么的。但是我品牌不一样，可能味道就是不一样出来的。 嗯啊，嗯，好，这个又有朋友给我们，哎呀，提了三个方向的问题，在微博上，想要继续提问题的朋友可以到微博来看图。我们刚才只讲了图一哦，还有三张图片，大家看看是不是你常喝的那款威士忌调配的鸡尾酒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看图留言。小二健说，首先给予我们肯定啊，今天的主题贴近休闲假期，奖励我们一朵小红花。好的，收到你的小红花。好，他又说，那以后志老师你们再来的时候能不能现场调，然后发点图片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你是不是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种影视作品看多了？我们直播间连水都不让带， 哎， 你觉得现场调酒这可能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机器啊，所以我们是不允许带什么饮料啊，带吃的进直播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像邓超老师那样喝着啤酒做直播呀，什么吃碗面呀什么的，这完全是艺术加工和创作。所以没有二，自然就没有三，因为他想看我喝完了以后会不会跑题。 我是一个 有职业操守的人。 我们平时不喝的时候都会跑题， 没喝已经跑差不多了。 你没有发现从15:18你听到现在我们只讲了一款鸡尾酒吗？ 然后开始聊饺子了。 对，就是喝不喝酒都无所谓，是吧？想跑依然可以跑。 对， 对 还就是看跑得快不快和远不远的问题。好了，拉回来，谢谢小二健给我们提的这几个问题啊，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确实在假期前的这一周它时间很微妙。 嗯， 这一周呢也只上5天班，对吧？大家从周日开始上班，哎，也是上5天班，这个心情就很不一样。 对， 做事的动力也很不一样啊。我上节目的心情也很不一样，大家都在期盼假期。嗯，好了，也希望我们今天推的这几款威士忌调的鸡尾酒也能够成为大家假期的时候，也许在家自己弄一弄啊，或者是去到某个你不太熟悉的酒吧也能点对，不会踩雷。 对，其实现在这些威士忌调鸡尾酒这些原材料在便利店里可能都能买得到。 嗯，对， 还是很方便的。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便利店现在有那种小瓶装，就是你去住酒店的时候 啊， 那种小的酒伴， 而且甚至它有那种已经调好了，比如说杰克丹尼加可乐 啊，这刚才说官方玩梗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这是就是 应该是当地的一些传统，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喝法，就是杰克丹尼兑可乐。然后最后杰克丹尼说：“那为什么我不自己直接把可乐兑好了卖给你？” 他学聪明了，我为什么要单卖酒给你，对吧？ 没错没错， 你们很喜欢喝鸡尾酒，那 你想要啥我给你。 嗯，对对对，我 直接掏钱就可以了。 好，这个如果真的我们去便利店买的话，像刚才的这个曼哈顿，我们是可以买到。 嗯， 你说的这两款 可能够呛， 贝美斯不太好。 那后面的三款会有适合我们自己在假期来调配的吗？ 就在家自己调的话，最简单的就是 Highball， 就是威士忌加苏打水。 嗯， 当然它那个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玩法。就是刚才我们说，你除了加苏打水之外，你可以换成，比如说换成姜汁啤酒， 对对对， 汽水那种，也可以换成，其实换成雪碧也还 OK。然后呢，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往里面加柠檬汁、加糖，这些都是可以的喝法。然后甚至于有的会往里面加梅子醋，就是果醋，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 哎，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喝过。 对对对，包括 加 往里面加黄瓜呀、加紫苏叶啊，就是菜市场的东西也可以往里面加。就是但这都是专业调制师做出来的东西啊。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从家如果有那种削皮刀，你刨一片黄瓜条， 对， 你会发现有些那种。这种酒吧的夏 很清新， 就是清新的味道。当然有些人对黄瓜味道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喝鸡尾酒，有些我看的酒单的时候会出现黄瓜在里面的状况。 对，然后最简单的一种喝法就是你用威士忌加碎冰，然后再加一点新鲜的薄荷，那个东西叫做 mint julep， 是一个比我们现在知道鸡尾酒这个词的历史还要更早的一种喝法。 嗯， 然后那个的话就是威士忌加糖，就是再加碎冰，就是真的是一种纯甜、纯粹清爽的一种。 对，尤其是上面那个薄荷，就是如果薄荷很新鲜的话，会非常的香。 对， 我们住酒店的话，是让酒店给我们摘一片薄荷叶子来。 一般他们的厨房都有吧？ 一般餐厅会有， 餐厅都有。 就点了一道菜，然后把那个上面的薄荷叶 拿走， 偷偷的加到了自己的，因为那菜都属于你了嘛，薄荷叶子也属于你啊，就不是偷偷的，就堂而皇之的把它 对 正大光明的。 楼下便利店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调酒的，这个我们在两三年前就做过一次便利店调酒， 对，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小红书上各种平台上特别火的便利店调酒吗？我们其实在两三年前我们就做过一次，我们去了便利蜂嘛。 嗯， 便利蜂，然后就在便利蜂货架上看哪些东西适合用， 对， 包括那种什么柠檬茶呀，然后这种甚至是有一些小的西瓜这种水果的，你给它掏一洞，把酒搁进去，最后都可以做成。 哎，你说的这个好像后来就有一些餐厅就干了这个事儿嘛， 对， 他就把那个半边的西瓜。然后 给你挖一下， 对对 对， 但是留一点果肉在里面散的，然后呢再加一点，反正就是酒精类的这种吧，你让你当做一个西瓜汁饮料。 对，最后我之前在上面也写到说，这个季节其实很适合喝鸡尾酒。 对 啊， 对，如果再复杂一点的话，可以再买点柠檬什么的，把果汁加进去。 嗯， 这就相当复杂了。 对， 就是在鸡尾酒里面要把果汁加酒精弄好的话，已经可以考虑往专业方向发展了。 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什么是好厨子是吧？就是 对对对， 一把盐。 哎，所以这个调鸡尾酒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的厨子这个问题，就是好喝不好喝，适不适合你的口味和你家人的口味，这个完全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是， 有的人喜欢甜。然后这个那他喜欢酸的那个朋友觉得这个调酒是很好，但喜欢甜的那个朋友就会觉得这个调酒是调出来是什么。 对，一般情况下你如果去家新店，调酒师会问你的口味是什么，但绝大多数人其实还不太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好，那如果调酒师这么问我，我应该着重描述我哪方面的口味。 最简单的是你到底是偏甜还是偏酸。 嗯， 这个是要跟他说的。 我觉得还是得看调酒师的技术，这个真的是，就比如你去吃饭吧，你跟那个厨师说我想怎么怎么做，他可能 直接把勺给你了， 他可能也做不好。 你来， 你来， 对， 你会调，你来。哦，那这个就甜和酸可以稍稍的提一下。 的确是，当你坐在吧台上的时候，你去点酒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交给调酒师了。 对，因为你比如说我不要太甜，他也不懂你的太甜是什么概念。对 对， 他只有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调整。 嗯，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假期可以适合直接取到的食材啊、尤其是旅行当中我们就可以在周边酒店里面啊或者是便利店取获取的这个食材，所以剩下的三张图片都不算这一类。 嗯，对，其实 都有点复杂， 都和曼哈顿类似，因为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酒比较好看，但是说自己要用威士忌去调一些鸡尾酒的话，还有一些很方便的，比如说咖啡，就是往咖啡里面加威士忌，然后如果可以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再加点糖，加点奶油，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杯酒，叫做爱尔兰咖啡。 嗯， 对， 就对，爱尔兰咖啡里面是有咖啡的，不是像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 这个也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疑惑，就这 包括鱼香肉丝里面有没有鱼。 好，这个爱尔兰咖啡它实际上是有咖啡的，而这个呢，如果正好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带去了适合自己口味的咖啡，你就可以往里边加这些东西了。 我有一个长辈曾经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爱尔兰咖啡的变种的喝法，他不加威士忌，他加二锅头。然后我一开始特别接受不了，就是因为 你喝了吗？ 我喝， 嗯， 就是一杯热腾腾的，比如说美式或卡布奇诺，然后里面点一点二锅头，但是它的功效特别明显，就是你瞬间清醒。 嗯嗯， 你想它是酒精，然后加速血液循环，然后你咖啡因，然后瞬间就 再加糖，就是它的那种感受真的是生理上的，让你感到亢奋。 对，就你当你困得不行的时候，如果当然你后面不要再开车或怎么样的，你一杯爱尔兰咖啡的状态啊，然后你把它换成你随手可得的，不管牛栏山还是红星，我真的。特别 二锅头版的爱尔兰咖啡， 对，这个就是鸡尾酒的，对，鸡尾酒的北京 local 版，对， 北京咖啡， 北京特工， 北京特工。 哎，但是会不会你要提醒那些就是心脏没有那么好的朋友， 是 吧？ 是的，是的， 不要轻易尝试、 对， 会有那种就是，比方说，周老师你自己是比较这个身体状况。OK 的这一类人群、你喝完了会有那种心脏微微突突，会有这种感觉， 会喝，尤其爱尔兰咖啡，就不管它到底是二锅头还是威士忌，它喝完还是很提神的。 但正好说这个，咱们可以说到也有一种养生的喝法，就是威士忌加热水 啊， 加热水， 加点柠檬， 加柠檬，加丁香， 肉桂 豆蔻，我觉得加点枸杞也是很合理的。 这个 酒，对， 这个叫 Hot Toddy、 对 Hot Toddy。 然后这个酒是什么概念，就属于你如果在英国留学，然后因为老外其实特别怕流感嘛，尤其就是欧美人特别怕流感，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学校会给你发除了酒之外的其他东西，比如说蜂蜜，然后什么肉桂、丁香，糖什么的，当然酒自己去买，然后你自己回去，相当于就有点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热红酒的威士忌版、但它不是那种煮的，它可以拿着 就直接是 热水冲泡就可以。 对，它传统上在英国也是作为一种治感冒的偏方， 治感冒的药，对， 是一种偏方， 是让你发汗。 对， 啊， 这就跟我们要喝姜汤一个道理， 差不多，对。 但他感觉这个发汗的作用更强烈，但是我们十一出去玩，大家真的适合动不动晚上回去就夸、发一身汗。 你看刚才不是高德都说了吗？对吧？什么西北线比较， 对对，青海线， 对，那个晚上是很冷的。 哦，哎，这个刚才施老师和博文提到的那一个配方，甭管是什么肉桂啊，什么的枸杞啊，热水啊，加在一块儿，最后点了一点威士忌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适合。你已经觉得自己有点受凉了、 对， 有时候淋雨了，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出门有时候哎，没想到下雨结果淋雨了，然后可能就得可以喝一下这个， 对， 打开随身携带的保温杯，把威士忌倒进去起火， 记得前面先扔几颗枸杞。 这那个保温杯里边说不定已经泡了它日常，你知道吗？日常那些那些你觉得养生的东西啊。深海鱼儿说，来来来，喝完了这杯还有三杯。他说突然的自我。对对对，就是 哎， 就是这样。 我突然想到， 不许喝醉啊。 陈皮能不能作为 这种类似于你看你看咱们看吧，咱们图里面有很多其实这种橙皮啊，然后那种柠檬皮、橘子皮这种东西。 这个就说回咱们最开始的话题，你看橙皮其实也是属于茶文化里面的一种嘛。 嗯哼， 咱们最开始就说，哎，威士忌加绿茶算不算鸡尾酒？那你这么加橙皮的话，其实就坐实了威士忌加茶是一种鸡尾酒。 嗯， 我觉得应该是吧。 对。 对吧？我们家绿茶，因为它已经不是茶了嘛。 不是，我刚突然想，就是 Hot Toddy 里面，如果换成陈皮，应该味道也不错。 嗯， 因为它那种酸酸苦苦的感觉， 它复杂度肯定有嘛。它要比普通的陈皮、新鲜陈皮要复杂嘛，对吧？ 是。 我最近也是在喝，就是好朋友寄来的那个新会陈皮。然后呢，我的中医师就说你如果泡一杯的话，你今天喝。你不要一整片，因为它一片很大，一半很大。他说你喝三分之一半就行了，不然那个味道你会觉得非常的 就主要泡一天之后那个杯子会有味道 那就不行。我觉得喝20分钟，因为它那个说明书上面也会写，就建议你20分钟之内就把它喝完。 是， 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 所以 复杂的味道。 突然间想到，就是威士忌还挺养生的，是吧？我们把这个话题扣回来。 就是已经我们到保温杯这个程度就需要绕回来了， 到岁数了主要是。 你要这样想，如果假期真的是带着孩子呀，带着家里人出去的，是不是这个家庭的中流砥柱，这一群 你不能 他们是对真的很需要稍稍养生一点的这种喝法。那这个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其实我们另外小熊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假期期间要喝酒的话就千万不要开车。 对，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你出去玩，尤其是很多人确实喜欢自驾，7天长假嘛，好，那就国内可以走得很远了，那最好就是你已经决定在这儿歇下了，你可以来挑一杯自己喜欢的。 对，因为比如说你出去玩，然后你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如果爱喝酒的话，肯定会去找酒吧呀，或者找这种酒铺子。去酒吧的时候，我们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可能你进去你会看这个酒吧的威士忌单，你不如直接去看一个鸡尾酒单，它来的可能更加的接地气，或更加的有当地特色一些啊。因为威士忌的种类还就那么多嘛， 各种 local 版是吗？ 少，不是没有。 我在想甘肃那边、青海那边得放点什么 local 版的东西给你。 那只能配各种牛羊肉了。 其实威士忌可以加奶， 牛奶和羊奶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苏格兰传统的一个喝法，然后后来它变成了一种很有名的一种酒，就是百利甜嘛。对， 那就是真的。我们如果是自驾去了这一线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个 local 版。 百利甜说实话也是真的甜，它奶油啊， 对， 然后糖啊什么的。 对 对， 但 百利甜的覆盖面非常的广，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上飞机就见过有百利甜非常非常广。 我也觉得它在我们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频次可能会 比威士忌要高， 威士忌 要高。 对，它其实里面爱尔兰威士忌嘛，奶油啊， 对， 糖啊什么的。对， 这么高热量，但是因为它甜， 冷啊，那个地方没办法。 但对于去青海甘肃县的朋友，还是也是可以的。 哇，最近南方热的一塌糊涂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喝不太动纯威士忌，所以所以现在比如说你喝一个 old fashion， 或者说你喝一个 high bowl 之类的，还是很舒服的这个季节来喝。 好，今天呢再来三杯就到这儿吧。我们假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点食材，然后呢说我就想把它调配在一块儿。如果凑巧调出了一个你觉得很个人版的味道也不错，欢迎大家留给芝老师，让他自己也做一个评测。 我们下回给你直接放题图。 哎，我自驾去了这儿这一线啊，这个 local 版是这样的。好的，谢谢志一涵还有梁博文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下个月的月底某个周二，我们威士忌的专题再见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是我们的点歌环节，欢迎大家稍后到我的微博来点歌，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明天见。 不去想你我他，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有时光如果